崔龙海同志等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23号访问金热城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9次代表大会参加者住处，向他们表示了祝贺。